那么在一般说 啊， 像这样的应用啊，语音叫出租就正的啊，正的呢我们叫相似的应用，有这个样子啊，但是没有观世音菩萨这么样的真切啊，没有这样的圆满啊。我们也可以像佛在经上常常用月亮做比喻啊，圆教初住菩萨就像那个初三的月牙一样啊，初二初三那个月牙啊。等觉菩萨呢仿佛是十四的月亮啊，到十五就圆满了，快要圆满了啊。那当然他这个年终殊胜呢那是不同啊，这称为年终殊胜呢啊。圆教初住呢就证得这年终业用啊，有这年终业用，但是不能叫殊胜啊。好像这个初三初四的月牙虽有月光，那是真正的月光，不是假的啊。但是怎么样呢，用这个照的这个亮度还不够大啊，还不十分明亮啊，这个情形就是这样的啊。那么前面呢，这是上合词例说明本妙觉心啊，这个是获十方诸佛本妙觉心。本妙觉心呢就是真如本性啊，也就是我们这个经里面所讲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啊。真心无论是在果地或者是在因地都没有分别啊，所以佛与众生是一样的啊。真先生讲呀，根本就没有两样啊，就是在佛它不增加一点啊，在我们凡夫并不减少一点，不增不减。那么这是从什么，从理体上说是如此啊。从作用上来讲呢，佛的作用啊没有障碍。为什么没有障碍？因为他不迷，所以他没有障碍啊。凡夫的作用有了障碍了，为什么有障碍？因为他有迷，迷了就有障碍啊，悟了就没有障碍啊。迷了这个障碍是真正的障碍吗？不是真正的啊。前面说过了，真正悟如的这豁然大悟啊，悟的什么呢？悟的是迷悟不二 啊，这个时候才一切贯通啊。迷悟是二，那个悟是小悟或是彻悟啊。为什么呢？有能悟有所悟啊，有能迷有所迷啊，你能所未断呐啊。所以在这个体上啊完全相同啊，正像我们经里面前面所讲的，我们的六根根性与十方诸佛如来的六根根性没两样，完全相同啊。我们自己的智慧德相与十方如来的智慧德相也是完全相同，没有两样。可是现在问题来了， 我们自己都不敢承认呐。啊，给你说了，哎呀，这个我不敢当啊，非常谦虚，非常客气，都不敢当。啊，该客气的时候，该谦虚的时候，不晓得客气谦虚。叫你直下承担的时候，你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谦虚客气了，啊，这个错了啊！啊，你之所以不敢当啊，就是你对于这个事实的真相不了解，不明白啊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到这个时候啊，这是完全明了了，所以他直下承担。啊，所以说是上合诸佛本妙觉心，这就是与佛同体了。啊，真正证得一切众生六根根性与诸佛如来六根根性是一心无二心，这就叫善惑。那么体上惑了之后，用当然就惑了。诸佛菩萨的用，大慈大悲啊，通常我们讲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佛心，菩提心就是本妙觉心啊，直心是体啊，就是清净平等之心，与一切万法不二之体，这是直心啊，身心就是清净心自受用啊，一切不染，一切不着啊，原理染着，这个心就是身心，就是清净心。圆觉经里面讲的净圆觉心，啊，其作用呢就是大悲心，啊，大慈大悲呀，啊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菩萨这个用这个心的业用呢，就是大慈大悲。与一切众生乐，把一切众生苦。诸位想想，他还会障碍众生吗？他还会为难众生吗？绝对没有这个事情。啊，总是尽一切的力量去帮助众生。啊，帮助众生，诸位晓得。佛菩萨帮助一切众生，目的总是在破迷开悟，啊，而不是帮助他得到他的物质精神上的享受，不是这个，啊，那是世间法，那不是佛法，啊，佛法帮助人的就是破迷开悟，啊，破迷开悟之后，你自然离苦得乐。啊，那是真正的离苦的啊，这个就是佛菩萨的事业了啊。那么是上同诸佛啊，与诸佛同体。下面呢，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。这个里头啊，应当要补充一句话，你看，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下面也应该讲，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本妙觉心，这个意思就完全了，啊，是不是这样？确实是这样，啊，刚才我说过。本妙觉心啊，生佛一切万法是一不是二啊，佛在华严里面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你看 不但有情众生，同一个本妙觉性，无情的众生也同一个本妙觉性。为什么呢？用十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以本妙觉性变现出来的幻象，其相同啊。圣佛同居此心呐、情与无情共一心啊，上合了下面当然合啊，下合了上面也一定合，没有说是合上而不合下，合下而不合上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这个见性没有说见一半的，没有这个道理啊，没有说见一半的啊，一见呢就是圆满。啊，所以说从缘出诸，刚才我给诸说就是这样的因缘。啊，那么到这个极灭人呢，就是法云地的时候，这个境界看到什么？看到圆满。啊，看到究竟，啊，看得十分真切，所以慈悲心才流露出来呀、慈悲心就是本妙觉心的起用。啊，那么与一切众生同这个同一个悲娘啊，这个悲娘悲是哀求拔苦这个意思啊，一切众生都有苦难啊，啊，总是要求这个一个力量来帮助他离开离苦的路啊，所以这个世间众生无知，不晓得事实真相啊，求助于宗教的神明，哪里晓得宗教的神明还是众生啊，这个就是宗教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。啊，宗教不教人破迷开悟啊。啊，宗教只教你在苦难的时候啊去祷告啊，去求神明保佑。啊，这个是他的能事啊。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。娘的意思，娘是希求啊，希求给予他快乐啊。悲呢是哀求，希望他救苦，救苦救难啊，这是悲娘两个意思啊。凡是迷失自信的人，皆由这两种求啊，啊，求拔苦啊，救我的苦难啊，再求啊，给我的这个生活能更快乐、更美满、更幸福，你求这些，这世间人就是干这种迷惑颠倒的事情啊。啊，所谓迷惑颠倒，就是他所求的没有正确理论的依据，又没有正当的方法啊，虽有求，到后来结果呢还是一场空啊。这是佛法里面讲求不得苦啊， 有些人也知道自己这个求是求不得的，他也要去求一下，为什么呢？给自己精神上啊安慰安慰啊。他也知道这是迷信，也知道是没有结果的，他也要做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显示出一切众生内心的痛苦与内心的愿望啊。诸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的心情彻底明了啊，所以佛菩萨在世间以种种善巧方便诱导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。那么佛法这个讲经说法呢，这是种种善巧方便里面一种最直接了当的办法啊，这是最直接的啊。这种最直接的方法戒引哪一类人呢？就是根熟众生啊。要不是根熟的众生，你的那讲经说法他不愿意听啊，那就是根没熟啊。能够听得下去听了有兴趣的就根熟众生啊。这个熟也有等级的啊，这个这种熟的时候可以听经了啊，对于听经啊，对佛经的研究有了兴趣了啊，这是这一个阶段呢他成熟了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可以说观世音菩萨将他自己修行正果啊，以及获得两种殊胜呢，这个业用啊，全都跟我们说出来啊。文字不多，每一句话里面皆含无量意呀 啊。二是修学可以说最高指导的原理原则啊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，这种原理原则通通用得上啊。所以诸位能够把这种原理原则用在念佛法门上啊，那你这个念佛就是理念啊，你所得到的必定是理一心不乱。那么他成就了啊，等于在佛法里头啊毕业了啊。这个毕业之后干什么呢？啊，毕业之后去享福去了啊。我们看看他那个福报怎么享法，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。请看底下一段经文。世尊，由我供养观世音如来，蒙彼如来受我如幻问熏问修金刚三昧，与佛如来同此力故，令我生成三十二应，入诸国度。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大用现前，这就是他的享受。那么也许诸位也问了，哎呀，这个还是不要修成的好啊，这修成了之后啊，到处去弘法利生啊，累都累死了，这多辛苦呢。这个念头呢，是以我们凡夫的心去推测佛菩萨的境界， 啊，哪里知道全错了啊，不是这回事情。这一种这个三十二应身入住国度啊，就是随类化身啊，是一种什么，是一种自然的业用啊，不是有心也不是无心。虽然天天弘法利身，没有一天休息，像行愿品里面所讲的无有疲厌，我们凡夫工作太多了，疲倦了啊，厌烦了啊，会有厌倦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凡夫心啊，就是用的什么生灭心呐、啊，所以才有这个虚妄的现象。啊，菩萨以不生灭心，所以他这个三十二应啊，随类化身，是坐而无足，无足而坐。坐于无足是一不是二，他怎么会有厌倦？坐于无足是二不是一，就有疲倦的时候，就有厌恶的时候。坐于无足是一不是二，这个里头找厌倦找不到了，没有了。啊，我们也是如此。啊，你如果是在讲台上讲经，啊，说不是不说啊。不说不是说，说与不说是二不是一，你在这个讲台讲的是吧，会累会疲倦啊，时间久了会受不了。假如你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坐在这里讲上十二个钟点不累，越讲精神越好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疲厌啊，听经亦复如是啊。你要是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啊，你坐在这里啊，不会感觉到疲倦。啊，连续坐上十个钟点也不会疲倦。啊，听跟不听是两桩事情，不是一桩事情啊。那你就会疲倦了。那你们上课呀，我们定的是一个钟点，到一个钟点就不行了，就疲倦了。必须要去走动休息一下。再接着来做就受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佛法常说啊，一切为心造啊。你那个心量啊，只有那么大，只有那么一点钟，到一点钟不休息一下，底下就不能继续了。啊，饮食起居无不如是。啊，那个一天吃一餐的，他为什么要精神饱满呢？那他觉得一餐就可以了吗？他就不必吃第二餐了。啊，首先在心理上就建设了。如果要是我一般人看，那不行，我一天三餐都喝不饱，还得要吃点点心，那要到时候不吃就饿了，到时候不吃真饿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心里面先就想饿嘛，他怎么不饿呢？那个吃一餐的人，他不想，他不想，他也不饿。啊，可见的这个事情的确是万法唯心呐。啊，观世音菩萨对于一切众生，啊，最 最大的恩德就是救苦救难啊，这是观世音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德了啊。那么这个大德的从哪来的呢？啊，必有所本，就是有所依据，这你给我们说出来了。他是供养观音如来啊，观音如来是他的老师啊。这个供养里面注重的是在发供养啊。什么叫发供养呢？义教修行，这是真正的发供养。他老师啊，告诉他这个原理，告诉他这个修行方法，他就依据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，哎，他也成佛了，这叫真正的供养啊，也就是我们世间讲的师承啊，他就是学的观世音如来啊，啊，所以他自己的名号也叫观世音菩萨。那么这是给诸位说明啊，这个供养里面第一个是修法供养啊，第二呢是弘法供养，第三是传法供养，这在佛法里讲的真供养啊。自己成就的时候向观世音菩萨要这样做法，自己没有成就的时候帮助成就的人，这是供养啊。像我们现在自己没有成就啊，没有成就呢，给大家来讲解来研究这部经，我们帮助观世音菩萨弘法，帮助他们修供养啊，就是我们自家修供养啊。那么诸位同修说出成这个道场英明，也是大家在这里修供养啊，凡是在这个道场你来听经是修供养啊，你出一丝毫力量，或者是你一点力量都没有，生欢喜心，听说这里有个道场，听说有这么多人在这里闻经啊，心里很欢喜，这都是供养啊，这都得无量福啊啊。尽心尽力的供养，那个福报就更殊胜啊。那么这是十大愿望里面所讲的随喜功德啊，是随喜功德的供养啊。那么我们再是尽心尽力来促成道场呢，那就是十大愿望里面勤转法轮的供养啊，那个功德就更殊胜啊，更不可思议啊。那么此地这个几句话了，都是从纲领上说的啊，等于做文章啊，都是讲的题目啊。蒙彼如来，这个彼如来就是指的观世音观音如来啊，上我如幻，这两个字是总纲领啊，所以将来啊，我们现在念到这个四十华严还没到啊，等到这个现在我们才念到三地啊，这个十地完了到等觉，等觉有十一位善友来代表啊，到等觉所修的全是如幻三昧啊。在这个四十华严里面 它所占的这个分量啊，几乎是四分之一。啊，给我们讲这个如幻的三昧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简单的说说，作为如幻，是以清净觉心，也就是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的心，诸位要晓得，心里面才有一物。就是不觉，就是你啊！佛在本经里面跟我们说过，啊，至见立知是无明本，啊，清净觉性是本觉。如果你里面再要有个觉，那就是不觉。啊，清净觉性是本明。里头再加一个名，就是无名了。因为无名哪来的？无名是怎么来的？啊，你看看，马明菩萨起心论就讲得很好，本觉本有啊，不会失去的。不觉本无，不觉就是无名。啊，就是你心里面有东西，你心里面有东西，那个东西本无。啊，本无的，你一定要执着有，这就是你的迷惑颠倒。啊，将你本觉心迷失了，啊，因为你执着有。啊，你执着有我，那你做了我相。啊，执着有人，执着有众生，执着有是受者，四相迷了。啊，这叫基本的四相。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，如幻三昧不能证得啊，如幻的世界也不能证得啊，把这些假东西当作真的啊，一天到晚牵肠挂肚啊，于是就变现的六道轮回，这个东西讨厌了 啊，所以六道轮回是你自己变现的，是你自己在里面受啊。好比一个人做噩梦，谁给他？他自己在做梦啊。啊，他在梦里头遇到恶人，遇到猛兽啊，遇到魔鬼。啊，自己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，全是假的，自作自受啊！所以说，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，无量界在六道生死轮回，自作自受啊！不晓得事实的真相啊！啊，哪一天？才开悟啊！一切大乘经典的确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正上缘啊，实在说我们的善根福德不够，在台湾来说应该是有的啊，就是有这个机会啊。善根是什么呢？我们听了之后不能理解啊，就听了之后不开悟啊，清净信心生不起来啊，福德不够，福德不够就是没有耐心啊。像这样的大经，一部经总要讲几年，没有这个耐心听下来啊，这是没有福德啊。这一次我到高雄啊，高雄啊，圆觉经大概快讲完了啊，恐怕还有三次，顶多还有四次，这经就圆满了。高雄佛教堂来找我了啊，我说找我讲什么经呢？他要求讲楞严经。我说楞严经太大了啊，一个月去一次讲五天，我说恐怕要讲十年了。他说不要紧，我们有耐心。我说好，我说考考你们， 啊，开头的时候我叫他们登记，到这个京讲圆满看剩几个人，有几个人有耐心。啊，我叫换小一点的讲，他们不肯，一定要讲大的，他说他有耐心，看看是不是真有耐心。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了。